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今日是年初九了，已经是哇，一两位啊，年初二食到年初九，增了几多磅咁咧？系咪？阿Vince有冇进步啊？有冇进展啊？ 我又唔系食咗好多嘢啫。 啊，系啊，不过而家咧，我谂大家都好忙啦。就以前咧，就即系好似净系喺屋企啊，等人嚟拜年或者去拜年一晚咁食年糕啊嗰啲咁嘅。咁但系咧，而家咧就可能我觉得要食少咗啲吓，咁啊即系周围去旅行啊嘛。咁多数咧都系旅完行翻嚟啦，咁啊收听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啦，咁就好啦。总之系年初九就长长久久啦，亦都再次恭祝大家即系喺龙年咧就生活愉快，一切顺利，心想事成。咁我哋有阿 Vince 弹紧琴，同埋阿坚哥，我哋最佳拍档咧，无论乜嘢日子，我哋都会喺度等大家。地方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二千靓歌再重聚，每逢星期日晚上咧系现场直播嘅音乐节目，就由九点钟晚上九点至到凌晨十二点，一共三小时直播，全球直播。当然啦，如果你啊，我想听翻只歌，但系唔记得咗听吓，听唔中，你而家听紧可能咧系重播嚟，因为我喺网上咧系几时都得噶，今晚之后咧就。隨時可以收聽二千靚歌再重聚，當然在我們香港電台的網站上面播一年的，一年裏面都可以聽這個節目了。那好啊，因為一年裏面都可以隨時重溫今晚年初九的靚歌，這些歌呢很特別，全部中文歌已經啱曬我們新的一年，所以呢特別請了黎慧蘭老師。哎，你好， 哎， 因為呢黎老師呢就真係好擅長一啲我哋叫做美聲嘅歌又得啦，民歌又得啦，時代曲又得啦，總之呢國語歌就更加耍家， 小調 係小調就仲更加好聽嘅。咁黎老師今日呢就帶咗好多我哋好似你今日着嘅衫咁啦，吓着件红色嘅，系啦，红色嘅中国衫，中国味道嘅衫，所有我哋嘅歌曲咧都系中国味道嘅歌。咁当然亦都佢都可以唱广东歌嘅。咁我就唱广东歌多啲啦。吓，李老师咧就系唱国语歌咧，就系即系你个 熟悉啲啦， 唔系熟悉，你基本上以前就系、是。唔识讲广东话添， 唔识你香港先学嘅。 不过嚟咗好多年啦，已经变咗地道香港人嚟啦。好啦，黎慧兰老师，我哋开始咯噃，咁啊揾翻嗰啲经典旧歌出嚟。 好啊， 因为你知咧，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嗰、那个音乐嘅风格啊、品种啊、歌曲嘅类型啊，系、超级阔嘅，阔到咧你谂唔到嘅嗰啲歌都会出现。咁当然咧，中文歌。最重要就是中國風咧，喺新年嘅時候、最重要，所以我哋一定請你嚟同我哋分享。 好，好開心。 好啊，我哋揾嘅西湖十景之一啦，係啊，呢只歌係南屏晚鐘嘅西湖十景嚟噶。以前好似係姚莉唱過，係咪？ 係姚莉。 係啦，姚敏作嘅呢只都好似係。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他的行踪， 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他的心中，只听到那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吹呀吹醒我相思梦，它吹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吹呀吹醒我相思梦，它吹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 嗯，呢只歌咧真系由细听到大嘅。我细细个就已经即系将呢个旋律咧摆咗入个脑海里边。虽然我以前唔识唱呢只歌嘅，但系我好熟个旋律。 我系嚟香港先学嘅。 系啊，因为系以前你 喺大陆， 大陆嘅时候即系尤其是细个啦吓，基本上冇呢啲时代曲听噶。 唔系听民歌啫嘛。 哦，咩？我想 山歌咯。 系啦，咁啊，我想阿黎老师咧解释下，即系大陆嘅民歌咧系咩歌？ 大陆嘅歌就系。好多地方嘛，唔同嘅地區啦，唔同嘅風格都有嘅。我哋海南島有海南島嘅民歌啦， 比如 好似多啦， 係啊，好聽。 高了海浪， 哦，呢個就係海南島嘅民歌啦。呢啲就係講啲海浪，我就聽到嗰啲係啦。 山有關啊，水有關嘅嘢。 係啊，因為海南島啊嘛，係咪？ 山清水美 係啦，咁啊好多呢啲民歌嘅。咁啊，仲有邊啲介紹多幾隻啊？我都好想聽。 海南島噶。 海南島又有啦，咩島咩地方都得。 譬如話新疆啦。 啊，係係。 我們新疆好地方啊，大大南北好風光。 哇！呢只我唔識喎，呢只咩新疆好啊？呢只 新疆好 係。係啊，好似係。不過就唔香港咧，就多少識一啲好熟嗰啲啦，即係唔係有啲未必，譬如海南島咧未必識。 呢啲跑马溜溜的 山。啊，呢度你睇啦，呢度小学，我哋小学音乐堂系有得噶， 要学 嘅。跑马溜溜的山上啦，仲有好多嘅。 彩虹妹妹。 系就系彩虹，彩虹妹妹，红彩妹妹，我哋叫做。红彩妹妹。点唱啊？红彩妹妹先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仲有啊，仲有嗰啲读书郎嗰啲啦，吓。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诶，我咧就即系最深印象系咩咧？就呢一扎嘅歌咧，全部系我哋中国嘅民歌啦。咁就有一年咧就英女王访港啊，咁咧就英女王嚟到啫，我哋喺红馆咧，即系已经有红馆啦，佢唔系第一次嚟，佢第二次嚟。咁咧我哋几个人咧就将呢啲歌咧 唱晒佢，但系唱粤语、哦，全新歌词嚟嘅就黄沾写歌词，将呢啲红彩妹妹啊、读书郎啊，唔记得哇，要睇住啲字我系识唱嘅。咁乜嘢唔系我全部唱噶嘛？我啦，张国荣啦，有钟镇涛啦，仲有边个张学友啦，啊，即系咁样。咁我哋一齐去唱俾英女王听。咁但系合奏嘅咧就好，合唱嘅咧就喺大好多人嘅儿童合唱团啊，咁样佢喺后边唱，咁我哋就唱晒呢啲歌，好有感觉。所以头先嗰啲一个蟹，我一唱起咧就即刻哇！ 嗰啲歌系好接地气嘅，叫做 冇错啦。咁但系咧就个歌词咧，黄沾写得很好好嘅，全部写晒我哋香港嘅情景、香港嘅文化、香港嘅情怀，咁啊。就變咗，你可以上網可以揾得翻嘅、哦。如果大家有興趣，咁啊講起呢啲舊嘅時代曲咧，就真係我哋唔使點學咧，就旋律已經上曬腦。有啲仲耐過《南屏晚鐘》嘅都有，就係、是、周旋時代嗰啲咧， 三十年代 喺上海已經流行噶啦。咁我哋全部未出世嘅。咁流行啲咩歌呢？即係周旋最出名就係、是、 天涯歌女 啦，仲有一首我好鍾意叫做永遠的微笑啦，吓、嗯啊、可以啊，你可以唱啦， 可以、 啊、可以啦，谢谢。 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常在山丘给我春光，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他能在黑夜给我太阳，我不能够给谁多这仅有的窗，洗胸中的太阳，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伤，愿你的笑容永远能 是心上有情人，求爱是一吻，两心相印，情人在问谁能夺去这仅有余韵，不必要更不可以吹熄心胸里的真，无语的慰问是心上有情人，微笑是吸引，留待永恒， 我不能够给谁多这仅有的窗光，我不能够让谁吹熄 愿你的笑容永远那样。 以前这些歌的特色就是虽然很短，但是那些旋律呢就是 很优美， 优美得嚟咧，佢唔使用心记就可以听两三次就识噶啦。啊，咁真系好短嘅只歌，但系真系唔知点解会写得咁靓。啊，以前呢啲三四十年代嘅名曲嚟嘅，《永远的微笑》啊，原唱当然系周璇啦。粤语嗰个版本咧，就后来我哋香港啊，松松啊，陈松伶咧。佢因为演嗰出电视剧咧，所以就唱咗呢个《永远的微笑》嘅广东版。好，我哋仲有好多呢一类嘅歌噶噃，如果你中意嘅话咧，千祈唔好离开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因为今日黎慧兰老师除咗带呢啲歌嚟咧，仲带嚟好抒情、好舒畅嘅《春风》。我最中意呢只歌。嘅歌名啊已经好听嘅，因为佢又唔系话春风吹上我的脸，佢话春风吻上我的脸，试一试。 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谁说是春眠不觉晓，只有那偷懒人儿才高眠。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然是春光不显好，只怕那春光老去在人间，乘这个春色在人间，骑一个青草跟春相见，让春风吹到我身边，轻轻地吻上我的脸。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春天里春花正艳，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 一年又一年，好快又一年噶啦，因为我哋每逢咧过年咧啊，我哋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系聚一聚，派下利是。哎呀，派咗利是未咧？ 我未收到， 未收到啊！一阵。一陣一定有啊，因為已經有啦，係啊，梗係要有啦嚇、啊。我哋每彈一 part 就派一封啦，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呢個幾好玩喎、啊，等大家又越嚟越開心啊嘛。咁啊，因為一年一次咧，我覺得係好值得嚇、啊，而且咧呢個係一定要即係留翻嘅中國人傳統嚟嘅，千祈唔好喺個機嗰度撳咁樣喺個嚟嘅，而家好興噶嘛，係咪啊？就咁樣送利是喺個機嗰度撳兩下，咁你哎呀攞咗啦，咁樣搶咗利是啦。我覺得唔好啊，咁樣，一直情要用真嘅利是封，入真嘅錢， 紅色 係啦，係最好係紅色嘅啦，嗰裏邊嗰張係咪啊？即係金色都冇妨嘅，係咪？好啊，我哋翻嚟二千零歌头先咧，就呢一只叫做《春风吻上我的脸》啊，多谢黎慧兰。仲有嗰期咧，仲有啲咩歌咧？好多嘅，你噏几只嚟听下啦。 四季歌啦。 四季歌系嘅，你噏几个噏个旋律，一阵间可以成只唱。 春去多丽恋人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哇，真系呢啲我都识嘅，仲有嘅，仲有嘅。多数咧就系边个就最早就系周旋啦，咁啊后来咧就有好多个，有姚莉啦，有宫秋霞啦，吓，啲明月千里寄相思啊，吓。啊，边时系点啊？即系相识也是缘分啊，系啦。哇，呢一只又好听，系啦，即系都系嗰个年代。 春天里啊， 系啦。 春天里的百花香。 啊，呢一只就冇咁 hit 喎，喺香港。 系嘛？ 系啊，呢头先嘅即系。 新加坡人好熟呢首歌。 新加坡好熟。 不过总理都唱。 唉，咁啊，总理一路都可能喺新加坡听住我哋一齐唱。好啊，就嚟到九点半啦。九点半新闻报道后咧，我哋还有两个半小时嘅二千零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话，去年骗案数字有近40,000宗，涉及损失金额超过91亿，当中大约2/3涉及投资骗案。他重申，市民当听到有人话投资能够赚取大额金钱的时候，都要三思，提醒骗徒往往会先给予甜头，亦都不要轻易相信。萧泽颐在警方防骗宣传活动致辞的时候说，警方的防骗应用程式防骗伺服器将会在月底推出更新功能，包括举报，当出现资料库中怀疑骗徒的号码致电或者上网的时候，尝试进入资料库中曾经出现的怀疑欺骗网站，程式将会发出警示。萧泽颐又提到，警方将会向全港幼稚园送出防骗主题的儿童绘本，未来亦都能够在所有公共图书馆借阅。警方在中区打击非法街头赌博，在香港大会堂一带拉了5女子，年龄介乎41至54岁，他们正是被扣查。警方在中午采取行动，并且检获一批证物，包括一些纸牌赌具和少量现金。巴勒斯坦总理阿什提耶说，俄罗斯邀请巴勒斯坦各派系今个月26号在莫斯科开会，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准备好和哈马斯接触，强调巴勒斯坦人民需要团结，但是要合作的话，哈马斯需要满足某些先决条件。对于西方和一些阿拉伯国家表明希望见到经过改革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事结束之后接管加沙，阿什提耶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说，巴勒斯坦已经做好准备，问题是巴勒斯坦正是被以色列占领，需要结束这种占领，又强调哈马斯是巴勒斯坦政治舞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请香港文化博物馆馆长邓文亮博士介绍一下。 千相个千字我哋特登用个简体字，餐厅仔，然后上面有一个一千个千字，好似代表咧每一次嘅创作咧，千万个灵感出嚟，突破界限去创造一个无界无限嘅一个创作领域嘅。韩山点解佢嘅作品可以将佢嘅谂法咧贯穿咗咁多唔同嘅媒介咧？展览里面你睇到千相无界呢一个主题咯。 今次展览分成六大展区，将300组精选作品按照不同的创作媒介分类， 绘画、雕塑、陶瓷、艺术作品类的一个展区，海报的展区，一个展区就是介绍他和苏敏贤女士一起合作的 H&S Art and Design 一系列商业的设计。展览里面由韩先生70年代到现在2023年的作品都有的。 千想无界韩炳华艺术与设计展， 即日起至4月15号，地点香港文化博物馆。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遥望你倩影经过，看灯色与夜色辉映，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令我眼光不禁追随，仍是你步履多优美，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又似带出一点傲气，唯愿你永远不会失去，仍是你说话轻轻笑，随着你进出于晚灯里，如愿结识双双多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才分觉优美，明亮眼眸似星光东亮，为这晚装添上艳味。 啦啦啦，嗱呢啲咧都系小调曲式嚟嘅，咁所以咧，唔一定要系三四十年代嘅歌嘅，我哋香港都有一啲小调嘅粤语流行曲，好似呢一首十大金曲《倩影》，大家都一定识唱啦。咁点样唱都好听嘅，因为呢一类歌咧系我哋即系中国味道嘅即系精品嚟嘅，尤其是呢啲即系小调曲式嘅歌。好啦，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啦，头先咧已经开始咗半小时啦，咁我哋听到黎慧兰老师咧，我哋带咗好多一啲怀旧嘅经典国语歌俾我哋听，梗系欲罢不能啦。我想听多啲，头先你诶唱咗又唱咗咩啊？海南岛嘅民歌啦，吓咁即系有好多歌咧，以前全中国都 hit 嘅，咁当然由上海 hit 先嘅。多數都係上海，因為以前其他嘅地區就根本冇唱片公司，冇噶嘛，亦都冇歌星呢樣嘢嘅，幾乎嚇。咁啊，淨係唔知點解上海咧嗰陣，因為十里洋場啦嚇，咁好發達， 國際城市 係啦，國際城市啦，咁啊好西化嘅，咁所以嗰啲中文歌咧都係有啲大 band 喺度伴奏啊，咁 西洋樂曲， 西洋樂曲啦，咁其實呢啲咧都係西洋曲式嘅，係中國歌。不如呢一隻叫做長眉長眉處處開，我諗一唱咧就大家原來就係呢一首。 長眉就係春天， 係啦，長眉代表春天啊！ 而家喺上海咧，成個街道都係啲長眉花。 哇，係啊！長眉咧，我哋其實同玫瑰好相似嘅，係啦，即係玫瑰花嚇，即係我哋叫做長眉啦。長眉之戀啦，有隻歌叫做，不過呢一個長眉長眉處處開咧，就真係好似而家嘅上海，今個春節。 墙围墙围处处看，青春青春处处在，挡不住的春风吹遍胸怀，蔷薇蔷薇处处开，春宫要蔷薇处处开，也叫人们尽量的爱，春风拂去我们心的创痛，蔷薇蔷薇处初开，春天是一个美的新娘，满地蔷薇是她的嫁妆，只要是谁有少年的心，就陪着她的情蔷薇蔷薇处处开，也叫人们尽量的爱，春风拂去我们心的创痛，蔷薇蔷薇处处 唱未唱未出咗，真系唱到咧，好似我喺系啊，向到开花，好似行紧嗰条街咧，周围咧种满晒花，嗰种咪感觉。 好开心。 系啊，呢啲蔷薇花咧，多数都系红绿红色嘅，粉粉红嘅咁样嘅啊。咁诶，我呢个春节咧都会见到好多花啊，因为我都有喺内地出现啦，又乒铃乓啷烧好多炮仗啦，周围啲人好中意烧炮仗。啊！即系由朝烧到晚就放烟花，即系自己买嚟玩嗰啲啊，好多好咁啊！花咧亦都喺我亦都行过啲花市，咁啊。 你喺边度过年啊？ 我喺中国啊，咁啊，住到啲花市咧，哇，又系真系热闹到不得了。咁啊，头先只歌咧就唱翻以前嗰种感觉，因为黎老师嗰把声音咧，我头先好似喺度睇紧中央台嘅春晚咁样，有个歌嗰啲歌手咧，就系咁样唱噶啦，系啦，即系都多数会唱一啲春节嘅歌啦，吓咁好有风味，好有味道， 中国味道 啊！呢只即系难能可贵咧，亦都系嗰阵咧，即系讲紧大上海时代。呢只歌应该系公秋霞，头先我提过佢个名啦吓，公秋霞，即系佢应该系佢哋叫做咩七大歌后啊，即系有七个一起，即系包括有周璇啊等等。咁公秋霞呢一只叫做蔷薇处处开，不过就讲你头先话即系代表咗春天嘅感觉啦。其实仲有一只歌咧，就 系 周璇嗰只四季歌啦。 嗯，又系个名曲啊， 名曲啦，又系嗰阵 hit 到即系 hit 足嘅 ，hit 足几多100年，差唔多。真的厉害，这些是永恒的歌。那当然刚才那些蔷薇处处开，可能大家不是听公秋霞，多数听邓丽君。邓丽君又翻唱了，唱得好，因为邓丽君唱很多这些旧的歌唱得很好听，甚至乎姚苏蓉那些都有唱。70年代将它再次摆出来了。 经过今晚又兴奋。 是啊，喂喂喂，是啊，李慧兰又唱。 四季歌我又好中意嘅，因为你一旋律咧一听，哦，原来呢只歌啊，咁样就即刻有嗰种三四十年代嘅电影嗰啲味道， 乡土味 系啦，唔系四十年代啲电影味出晒嚟，四季歌。嘅四季歌，多谢黎慧兰老师。呢只歌咧，大家一定听过好多好多好多深入，即系民间啦吓，咁包括香港嘅呢啲年青人都会听过，唔知点解。咁啊，呢啲歌咧就即系一听咧，唔知我好似睇紧王家卫嗰啲电影咁样啦。其实以前周旋就系一出电影叫做《马路天使》，就有呢只插曲嘅。咁亦都有嗰啲咩花样年华啊嗰啲咁样嘅，咁所以王家卫咧就最中意拍呢啲啊。 花样的年华，月样的精神，冰雪的类似咁 啊，好听。嗱，我而家嘅感觉咧就系咧，嗱，你头先问我边度过年咧，我就入去大陆过年。咁然后咧，我呢个香港仔咧，就即系你知啦，我又唔会擅唱呢一类歌啦，咁然后去到北方咧，就遇到个吓、青春少艺嘅少女，咁啊就相识咗之后咧，原来大家都中意唱歌啊，咁啊而家嗱嚟一个香港仔同埋咧呢一个系大陆，唔好话而家好难讲边一度，度度都得嘅，四川又得，广东嗰啲人都讲普通话噶，都唱国语噶嘛，咁啊所以咧，总之咧就去到嗰度同内地嘅女仔咧一齐去。拍下散拖炸低，咁啊租架艇，然后喺嗰啲莲塘嗰度咧，一齐咧就撑下艇嘅，咁啊跟住咧就彩虹铃呢只歌咧就啱晒啦，系啊，即系大家异地相逢，真系有缘啦。 我们俩划着船的彩虹铃呀，彩虹铃。 得呀的郎有心，得呀的没有情，就好像两脚灵虫的不分离，和我俩一条心。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铃呀彩虹铃，得呀的郎有心，得呀的没有情，就好像两脚灵也是不离分，要我俩一条心。 划着船到湖心呀，你看呀看分明，湖水清呀叫上映，就好像两脚灵。 划着船到湖心呀，你看呀嘛看分明，一个你呀一个我，就好像两脚灵。 我们俩划着船的彩虹里呀彩虹里， 得呀的郎有心， 得呀的没有情，就好像两脚灵也是同余生，要我俩一条心。划着船到湖心呀，你看呀看分明，湖水清呀叫上映，就好像两脚灵。 划着船到湖心呀，你看呀嘛看分明，一个你呀一个我，就好像两脚灵。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铃呀彩虹铃， 得呀的郎有心， 得呀的没有情，就好像两脚灵也是同一生，要我俩一条心。 开心开心，因为呢个香港仔咧就去到呢、这个、啊、大陆嗰度咧就识得呢个邂逅呢、这个哇 大陆嘅女孩子啦，咁啊一齐撑艇，你话真系，即系几有电影感咧，几有电视剧嘅感觉咧， 两小无猜咁。 系啦，咁啊即系个女嘅就着住嗰啲新年咧，着咗新年嘅又唔系旗袍嘅，系嗰啲咁叫小凤仙装啊。北方咧系小凤仙装噶嘛，系咪？都好兴嘅，喺新年嘅时候咧特别着，尤其是而家添啦。而家呢个好多啲景点咧，嗰啲女仔咧，嗰啲系咧汉服啦，好兴汉服啦，好兴啊！ 我都有一套， 你都有一套啊？去使唔使订做？因为可以就咁买啊？ 上网买得啦， 就上网买都有吓。咁嗰啲女仔咧就多数一 pair pair 咁啦，同埋啲即系闺蜜啊咁样手拖手啦吓，两三个女仔。穿晒漢服，哇！漢服即係意思即係以前嗰啲你哋睇電視劇嗰啲咯嚇，古裝 叫做馬面裙啊， 馬面裙啊，係點樣樣嘅？ 申請咗非遺啦， 咁犀利啊！哦，已經係 一層層嘅。喺面前一层， 一层一层一层，我就系我而家见到嗰啲汉服嗰啲女仔好多嘅喺啲景点嗰度，咁诶好玩嘅，咁等于我哋去到日本好，韩国又好啦，都系啲女仔都兴咁样着法，咁所以增加咗好多气氛， 心情靓靓。 但最重要咧就系打卡嘛，佢叫打卡，唔系叫打卡嘅。系我哋香港人系卡，其实嗰个字咧系个卡字嚟，系英文嚟嘅。咁我哋香港已经系习惯咗卡，你俾张卡嚟啦。咁就而家唔知點解咧，就寫啦，就寫咗個卡字。而家咁啊，大陸咧就冇人叫打卡嘅喎，打卡全部打卡，就打卡。OK， 呢一隻咧就係亦都係嗰個年代嘅歌嚟嘅，就叫《明月千里寄相思》。哇！不過好似都係公秋下，不過我咧就不如唱張德蘭版本好啲啦。我香港仔嚟嘛，相思。也是缘分，你莫再三强求，无谓情自困。重逢又离别，你不必悔恨，好梦

唉，可能你真系在水中央都未定，可能即系搭紧游紧船河喺维多利亚港嗰度，喺度游下游下又未定，喺啲湖中度好似只歌仔一样啦，吓在水中央嘅丽影一双喺度拍紧拖都未定。今晚年初九啦，咁啊长长久久几好啊！咁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真系希望越长久就越好啦。咁又可以每晚每个星期日嘅晚上都可以同你见面。大家好，我系欧布朗欧瑞强，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是黎慧兰老师，因为我们今晚全晚都是一些中国风，很有亲切感，很有地道的中国味道。哇，其实我们香港兴晒这些歌，唱的这些歌全部都懂的，你不用担心。啊、当然有话边时和阿坚、特别好笑容的了，已经即刻、因为刚才已经派了利是了。是开工大吉， 不要说我哋咁市侩啦。 因为唔系，因为年初二都开咗工咧，吓咁啊，而家都系，总之咧初十之内咧都系好似喺过紧年咁吓。有啲桃花咧未谢啊嘛，屋企啲水仙花咧仲喺度，咁所以我哋今日嗰啲歌咧都系直情系春风送爽嗰庭。咁啊，天气都系咁讲啦。佢话今晚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啦，早晚有雾啊，同埋一两阵嘅微雨。是啊，有微雨的。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在20至2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哇，那就是啱晒呢只歌啦。黎慧兰老师，有只歌呢我就好喜欢的，本来呢就叫小城故事啦。咁但是呢在春天的时候我更加喜欢呢一首。佢就将佢改咗做另外一个歌词，但是同样都是邓丽君唱的，叫做春风满小城。我哋呢个城市叫做香港。 小城多可爱，温情似花儿开，悠悠春风。盛开，大地延绵续清芬，一代接一代，去的去，来的来，小城风貌永不。小城风貌永不改，外面的世界水美丽，小城更可爱，外面的世界水美丽，小城更可爱。 哇，都想加把口唱下，真系好好听嘅，呢啲入晒心嘅，多谢黎老师。小城故事多， 好开心啊，心情好靓。 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中间的谈地谈，说 地说，小城故事真不错，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其实呢首歌咧，嗰啲歌词咧，只歌咧啱晒，即系我哋香港旅游局嗰啲用嘅，吓 系好多人， 直情真系冇得顶嘅，即系直情系向住，即系我哋大陆嗰啲同胞唱啊嘛，系呼唤啊嘛，直情喺所有嘅电视台、电台嗰度唱呢只歌咧，谈的谈说的说，小城故事真不错，我小城即系香港 嘅，香港故事真不错， 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我哋做老，即系我哋做客，即系请你来做客啊，我哋做宾啊，宾至如归啦嘛，系咪 ？OK。咁就呢隻叫做小城故事啦，咁但係剛才黎老師唱嗰隻呢就叫做春風滿小城，一樣咁清新，啱晒春天過年添。講起呢啲歌呢，其實我就好鍾意有一首鄧麗君嘅歌嘅。呢隻歌呢，即係如果我冇記錯呢，即係大家都估唔到係日本歌嚟 嘅。 係。喺日本歌。咁日本歌係淨係文歌嚟添喎。即系唔系普通嗰啲时代曲啊？嗰啲小朋友都识唱噶，就是、叫做《小村之恋》，我好中意呢一首。咁啊，不如我哋又再听多一次啦。等等，啊，滴答答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弯弯的小河，青青的山岗，因为这小村庄，蓝蓝的天空，阵阵的花香，真不叫人为你向往。问故乡是否别来无恙，我时常时常的想念你，我愿意我愿意回到你身旁，回到你身旁，美丽的村庄，美丽的风光，你常出现我的梦想。在梦里我又回到我那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静静的山庄，使我向往，使我难忘。难忘的小河，难忘的山岗，难忘的小村庄，在那里歌唱，在那里成长，真不叫人为你向往。问故乡别来是否无恙，我时常时常的想念你，我愿意我愿意回到你身旁，回到你身旁，美丽的村庄，美丽的风光，你常出现我的梦想。 弯弯的小河，美丽的村庄，真系呢个叫做小村之恋，系嘛？ 小村之恋 啊，非常好听，即系好有小调味道咧，亦都有啲民谣嘅味道啊。咁啊，的而且确咧系一首日本嘅民谣改编，但系日本歌嗰啲我哋唔知讲乜啦。不过我哋呢一只小村之恋咧，就真系好有味道。咁尤其是而家就系过年时分啦，咁大家好多时候都会挂念故乡嘅， 唔舍得啦。 系啦，好多尤其是以前未有电话嘛，而家就容易啦吓，大家可以 FaceTime 咁又睇到大家倾偈。咁啊，以前咧就真系哇，好想翻去故乡嗰度咧，见翻啲亲人啊等等。咁啊，都有呢一种情怀嘅。可能而家听紧嘅系喺外国嘅，即系美加啊、欧洲啊都有。咁所以我哋香港呢啲故乡嘅情怀咧，希望可以经过二千靓歌再重聚，同大家分享。阿黎老师啊，头先咧我一路赶翻嚟咧，系好彩我冇迟到。咁就其实我去咗边度咧？我哋有两位嘉宾嚟过我哋二千靓歌嘅，佢咧就系阿袁伟豪啊。同埋张宝仪，咁佢两个咧就生咗一个好得意嘅 B B， 今日咧就百日一百日生日啦，咁啊百日宴啦，咁啊所以好多圈中朋友都会去贺一贺佢，咁啊即系影就影下相啊啲咁样，咁亦都即系见到好多其他本来唔识嘅朋友，咁但系原来佢话我识你噶，因为一齐影相好多啊，即系好多啲亲友啊咁嘅，咁其实我都好想讲咧，就希望。黎老师为我唱一只歌咧，多谢翻佢嘅，即系咁多年来咧，我成日喺街啊，任何场合咧，都会有好多朋友埋嚟同我即系倾两句吓。 梗系啦，个个都识你噶嘛。 但系佢主要就系因为，可能系因为呢个节目，可能因为电台，可能因为唱歌，即系咩都有因由。咁但系咧，就最重要呢一样嘢就系嗰种亲切感。 亲切感 系佢哋唔系话嚟啊赞你两句擦你鞋，唔系咁嘅意思，系好真心咁，大家好开心咁可以寒暄两句。咁所以呢只歌咧就叫做谢谢你常记得我，系咪啊？系你啊，有邓丽君嘅歌嘛，所以我咧请你唱，你实识唱嘅，都唔使练嘅。谢谢你啊，谢谢你唱，谢谢为我哋唱，谢谢你常记得我。 谢谢你常记得我，我也记得你，你的一番真情意叫我珍惜，相爱不必早和夕，只要两心能相依，但愿你我心心相印，情相惜，恩爱永在心底，深深相爱不犹豫，分离也甜蜜，他日你我重相聚，永不分离。谢谢你常记得我，我也记得你，你的一番真情意叫我珍惜，相爱不必早和夕，只要两心能相依，但愿你我心心相印，情相惜，恩爱永在心底，深深相爱不犹豫，分离也甜蜜，他日你我重相聚，永不分离。可惜，只要两心能相惜，但愿你我心心相印，情相惜，恩爱永在心底。 深相爱不犹豫，分离也甜蜜。他日你我重相聚，永不分离。他日你我重相聚，永不分离。 谢谢你常记得我， 谢谢你邀请我嚟唱歌， 谢谢你为我哋唱出呢只歌啦，亦都谢谢收音机旁边所有嘅朋友咁多年来都无论新年也好啦，无论咩节也好啦，都听二千靓歌再重聚，多谢你，谢谢你常记得我们啊。跟住落嚟都系邓丽君啊嘛，我哋连续四首噶嘛，咁啊，但系其实有一只歌咧就原唱未必系邓丽君，因为好多时候Teresa 咧，佢都會翻唱人哋嗰啲歌啊，佢又揾得好好。呢只歌咧本來叫做《微風細雨》，係以前咧喺台灣校園派民歌年代咧有一個獨立嘅歌手叫做劉南溪、姚蘭詩嚇，咁啊佢好靚嘅一個青春少女。咁後來咧佢成長咗之後咧，佢變咗出家人，咁啊出嚟翻嚟傾偈訪問，都有提翻起呢一首歌《微風細雨》。 微风吹着浮云，细雨慢慢飘落的地，淋着我淋着你，淋的世界充满诗意。微风伴着细雨，像我伴着可爱的你，看着我看着你，看着世界多么美丽。啊，愿我是风你是雨。啊，微风正在细雨里，漫步青青草地，小草也在轻轻低语，诉说无尽秘密，让我们共寻觅。 再远，动荡于这海，盛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与痛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走转，多乱想，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痴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多论伤， 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痴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三个儿童怀疑被毒留在家，警方拉了他们的34岁父亲。警方傍晚六点几接报，说一个9岁的女仔和两个分别7岁和4岁的男仔，怀疑被毒留在将军澳景林村警徒留一个单位。警员到场，孩童的爸爸其后返回单位，警方将他拘捕，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三个儿童没有表面伤，被送到将军澳医院检查。在深圳参加广东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农历新年假期特别通关安排很成功，但是每次作出有关安排要考虑整体旅客数字和旅客过关之后的回家安排等，希望旅客在香港有愉快体验。对于广东省提出要联同港澳加快建设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陈国基说本港一定全面配合，又提到本港人才计划至今吸引大约24万人申请来香港，超过一半是内地人才和专才，欢迎他们来香港发展。德国总理索尔茨和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王毅说，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将会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愿意和德方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增进互信，加强协作，共同为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王毅提到，中国正是聚精会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将会为德国在内的各国提供更广阔市场，带来更长远发展机遇。双方应该排除干扰，继续坚持开放和自由贸易，充分发挥经贸合作压舱石作用，为此提供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中方引述索尔茨话，愿意同中方筹备好今年的高层往来，推动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加沙卫生部门话，位于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的纳赛尔医院已经完全停止运作。发言人话，纳赛尔医院是加沙南部医疗系统的支柱，由于缺乏燃料，加上设施周边的战斗，医院无法运作。目前只有25个医护人员照顾病人。对于汉尤尼斯和拉法几10万个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来讲，等于判了他们死刑。纳赛尔医院是加沙第二大医院，以色列军方在过去的星期四攻入医院，拉了100个巴勒斯坦人，怀疑他们涉及恐怖活动。加沙卫生部门就说，以军强制无家可归人士和医护人员家属撤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和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气温下降。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令人期待的下集预告，作曲 Edwin Tong， 作词郑敏，主唱陈柏宇。 不经意这决心思，有海有风有沙有我跟你，上天有所爱有知己。 Way Out 作曲 Marston， 杨通作词，亚木主唱石山街。忘记趁早，作曲翟日生，作词林若玲，主唱林志乐。 忘记趁早，常回头又怎可以再行前？没有什么放不低，对不起，说不可以直言地算欺骗。谁人又会有责任挂牵？风花雨雪月替你替换记忆晶片。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抑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麻雀、菇菌、蜜蜂三种在城市入面经常见到的生物，成为那些巨大与微小的主角。担任记忆导赏戏剧旧作的林婷婷，就对她和麻雀相处的一段经历念念不忘。 就是因为妈妈呢要出去翻工啦，咁其实青少年嗰阵时成日都会自己一个喺屋企，咁成日都等妈妈翻嚟，咁就等到好夜，咁妈妈咧就惊我晏昼一个喺屋企闷啦，因为可能系啲放假嘅日子，咁于是佢嗰日就教我捉麻雀。捉到的那次，但是呢我自己肚饿，我都怕麻雀仔肚饿，那我想喂麵包给他的时候，这只麻雀仔就飞走了。但是这个整个晏昼那个孤单的感觉，其实之后在我的创作里面，其实都成日会出现麻雀这样东西，是一种对于一个年代的一种情怀。 这次演出分为快闪亮相、巨大的大木偶剧场和微小的记忆导赏团三个部分，而林婷婷就是负责微小的部分。入面的记忆导赏员都是早前经公开招募选出，事前还会参加一系列剧场工作坊。听下林婷婷分享工作坊入面的难忘事。 我们想了很久应该怎样处理，而现场也都气氛很紧张的时候，就是他们要选跟哪个 pair 去做一组一起去创作的时候，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怎样可以有一个游戏出来，而大家又有他们自己的 say 去选对方，而又不会令到他们大家觉得尴尬啊，这样整个团队铺了出来都好好咯，那个气氛。而家 那些巨大与微小的，2月24日至3月3日，中环荷里活道10号大馆。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浅，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纸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 初九的二千里歌再重聚，今晚我哋中国味道之夜啊，呢日紫璇咧将时间带到10:41，差唔多42分添啦。我系 Albert， 我哋有阿坚哥同埋阿边士，当然我哋今日有黎慧兰老师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啲歌咧，我哋真系少唱，譬如话呢咁多年咧，我哋可能都会睇到中央台嘅春节聯歡晚會啦，咁即係我哋叫春晚啦。呢個係全中國人咧最重要嘅 節目 啦。咁每逢過年咧，以億億聲嘅收視率嘅，全民都去睇嘅，因為佢一種氣氛，一種已經係習慣嚟嘅。咁不如咁咧，以前咧有啲好經典嘅歌咧，都喺春晚度出現嘅。譬如呢只叫做《桃花謠》咧，真係係一隻嘅中国嘅民歌嘅风格系啦，叫做桃花，咁有个故事添嘅。不过呢只歌一唱出嚟呢，可能大家都会感觉到呢个故事。哇，呢一个恋情点样发生呢？歌名就叫做桃花谣，原唱呢就系谭晶。 桃花美，桃花艳，开在那三月间，桃花儿红，月儿娇，梦啊飞满天，女儿梦飞满天，相约一年年，少去心上想，暗结那梦中缘，心上想梦中缘，千万里见不多，迎风迎雨像太阳，盛开那一年一年。 开那一年年。 叫做桃花谣啊！头先讲起，即系如果睇呢个春晚嘅节目咧，因为佢要顾及全民咧，即系十几亿人嗰种诶唔同年龄啦、唔同风格啦、唔同嘅，即系喺唔同嘅地点啦、唔同嘅风俗，所有嘢都包括晒做一个晚会，都真系相当之即系浩大困难。咁所以而家睇咧，我都有睇啊。咁有好多好新派嘅嘢都有嘅。咁但 系 有好多后生仔啊出嚟跳舞啊咁。但系佢又会融入一啲，譬如头先你唱嘅呢啲风格嘅 旧歌啦， 经典歌啦，即系 代表性嘅， 好有代表性。即系意思即系话喺国内咧，系即系流行咗好耐，即系人都识嗰啲啊。 40年 呢只歌啊， 有一首歌 嗱，不如咁样，如果你讲起春晚咧，以前有一个即系艺术歌唱家，即系一级噶啦，国家一级嘅艺术歌唱家。所谓一级咧，就真系有官阶有成，即系唔系官阶，即系摆咗个一级咧，就有好多福利噶嘛，系咪啊？即系有楼又有成啊，人嗰个高同埋有楼住啊，咁样。以前嚟讲又即系好矜贵，咁啊，因为佢而家如果你计年纪，佢差唔多80岁噶啦。差不多有的了，因为他的名字是大名鼎鼎的李谷一，他有一首名曲叫做《难忘今宵》。 今年这首歌呢 有人唱， 争议很大。 是怎样争议？ 就是改编了那种中国以前审美那种中国文风那种表达能没了咯，仲有新的那些特质跳那种， 即是改了个节奏啊，特质 跳啊。 所以我经常都讲的，我是认真即是觉得有一些经典的歌呢，基本上是可以改少少，即是譬如他现在有很多都改得不错，但是呢原汁原味那些一听就知道是那种风格那种唱法就知道了。 他这首歌是代表了国泰民安那种感觉咯。 哦、是啦，咁同埋头先我都讲过啦，这些歌呢即是不是给所有的年龄听的嘛。如果一只咁嘅歌，佢流行40年咧，肯定就系一路成长嘅一班即系人民咧，我哋都会即系跟随住只歌一路成长，所以应该不能改太多。 李谷一的原唱《难忘今宵》。是超经典的歌啦！如果在中国大陆咧，人人都要识唱，因为四十年啦，即系等于我哋香港都有很多歌系咁样啦，即系四十年前都起到而家嘅。 狮子山下 系啦，狮子山下咁样系啊，足足有四十年，四十几年、五十年添噶啦。李谷一咧，即系冇人不识嘅歌唱家，《难忘今宵》。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不如咁样啦。如果你讲起即系。春晚咧呢、這个电视节目咧，好多人上过啦，好多歌手唱过啦，啊咁啊，即系唔系普通嘅，因为如果嗰年选到你咧，即系有份唱咧，已经系好荣幸噶啦。咁我哋香港嘅歌手都好有幸噶噃，咁最多上过梗系张明敏啦， 佢上咗七次。 七次。 系啊，我谂冇人破到佢纪录嘅可能。咁佢梗系唱嗰只《我的中国心》啦，真系 hit hit 穿，即系整个大即系中国大地。咁啊，我哋有你估都估唔到咧，莫文蔚啦都上过嘅，系咪？ 嗯，系啊，莫文蔚。 佢唱一只歌咧，叫《这世界那么多人》。而家唔系我哋最多噶啦，你知唔知啊？印度多过我哋开始。 要鼓励。 系啦。唔使唔而家要鼓励即係继续要生多啲吓，虽然已经有14亿咁，但係原来都唔够啊，真係原来呢个世界细得嚟好似好大，大得嚟好似好细，这世界那么多人。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茫的眼睛里的长春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在远方出神。槐树叶飘荡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明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转旋转，已不见了吗？远光匆匆落你一声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槐树叶飘荡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明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笑声中闪过几世旧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暖风中醒来，好多话要讲。世界那么人，可是他不声不响。这相框中替身旧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暖框中醒来，好多话要讲。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在泪水沾湿过的长吻，常让我想要 相处深。 这世界那么多人，但是偏偏我们就会在空气中相遇。多谢你，我们是二千靓歌再重聚。第一个钟接近十一点了，十一点的新闻报道后回来二千靓歌再会。 岁月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陆离。就情就缘，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恩怨爱恨，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衷抛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早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反离。张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最后一小时，十一点零七分嘅时间。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日晚上都会直播三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我系 Albert Ang 欧瑞强，我哋有 Vince on piano， 所以弹得特别开心嘅。有阿坚哥，哎呀，恭贺新禧嘅年初九，大家一齐相逢。我哋有黎慧兰老师，多谢你啊！今日咧话已经唱咗两个钟头嗰啲，真系我哋好少听到嘅中国民歌啊，又或者系啲美声嘅歌啊，或者系甚至时代曲都好多噶。我哋唱翻系时代曲啊，好啊！你诶送一只轻松愉快嘅歌俾我哋二千靓歌啦。呢只叫做咩？ 心恋。 心恋。 边个唱嘅？ 我也忘了。一人间查一查先，知唔知啊？你哋知唔知边个唱嘅？ 凤飞飞 嘅。哦，凤飞飞，系啊。 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假装欣赏欣赏一幅画，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就好像。再浏览一幅画，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假装欣赏欣赏一幅画，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就好像在浏览一幅画，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 只歌大家听过好有感觉嘅。如果系嗰个年代一齐成长嘅朋友咧，我谂你细细个你会听到，真系凤飞飞原来吓，系咪 Vince 提我嘅？我唔记得咗，因为点解咧？嗰个年代即系应该系七十年代嚟嘅。七十年代咧，就嗰啲国语时代曲咧，就即系红遍东南亚，唔净止台湾，唔净止香港，即系啲马来西亚、新加坡啊嗰啲度度度都会知道。凤飞飞呢个名啦， 唔系戴帽， 系啦系啦系啦，帽子 歌后 啊嘛，啊佢好多帽嘅，啊即系即系每一次影相啊或者演出啊，佢都戴帽嘅，咁所以叫做帽子歌后啦。 佢有特色 吓，同埋佢系真系唱咗好多歌，基本上佢咩歌都唱晒，因为佢出咗好多唱片，佢即系如果你讲产量嚟讲咧，佢系特别佢系好多嘅吓。如果你講起鳳飛飛咧，可能好多人都開始遺忘佢都未定，因為佢離世咗好耐啦。咁但係佢離世嘅時候咧，就千叮萬囑就全部要低調啊，即係所以冇乜人可能記得嘅幾時啊咁。喂，仲另外仲有一隻歌咧，又係大家一齊咧再重唱再重唱，都唔知邊個原唱，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跟住呢只李簡嘅《愛的禮物》咧，都係佢嘅。系啊，咁啱啊，真系。咁啊，呢只歌咧就邓丽君又有唱过啦，好多个都唱过嘅。咁啊，一听就好开心嘅呢啲歌。 送一份爱俾你。 系，送俾全世界啊！收听到呢个节目嘅喺海外嘅朋友更加啦，我哋龙年送一份，唔止一份啊！礼物陆续有来 ，Hi， 礼物，爱的礼物， 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送给你，那是我的一颗心，爱你情深永不移。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献给你，那是我的情和意，海枯石烂找一个爱的奇迹，留下一个爱的回忆，希望你把我的心放在你的心坎里。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送给你，那是代表我的爱，你要创造一个爱的奇迹，留下一个爱的回忆，希望你把我的心放在你的心坎里。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送给你，那是代表我的爱，你要对它多珍惜。 啊，系呢啲歌仔短短就好似份礼物咧，可能物轻情意重嘅。咁可能细细一份嘅，原来里面咧，哇！原来钻石戒指一只，细啊细啲，轻啊轻啲，不过原来咧，不轻情意重。咁呢只歌咧，短短地，好开心嘅只歌，就系、是、当年即系七十年代嘅歌啦。讲起七十年代嘅时代曲啦，阿坚哥你最熟啦，出道啦嗰阵系咪啊？即系已经系搵紧，即系好多银啊，好似今日咁啊，搲到好多银啦。因为你七十年代已经可以做乐手了，已经了，哇，真系老前辈啊，喂，真厉害啊，真系犀利。因为讲起以前咧，仲有啲黎慧兰可能未嚟香港啊，七十年代播，咁以前系兴咩咧？即系呢啲咧都系一啲小品歌啦。咁最犀利咧就系即系青山啊、姚苏蓉啊嗰啲啦。咁另外就系有尤雅啊。咁如果讲女仔，你都识啊？ 识，我知道。 尤雅嚟香港唱歌啊，就嚟啦。 最近 系啊，最近咧嚟啦，系啊，开演唱会啊。咁有一只歌咧，就系佢师傅即系刘家昌作，亦都刘家昌。 自己唱先嘅，咁但系梗系俾啲徒弟唱红咗啦，吓，因为女仔特别着数，尤其是即系人靓歌甜嘅优雅啦，唱嗰只叫做咩话？时光易逝永不 往事，只能回味。 往事哦，时光易逝永不归，往事只能回味。系咪咁啊？ 系啊。 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系咁咩？ 系啦。 啊！呢、这个两小无猜呢个歌词咧，会唔会嗰出电影先啊？呢出电呢呢句歌先咧、啊、吓？嗰出戏咧，我哋细个成日睇嗰出《两小无猜》啊，《Melody Fair》，咪改咗戏名叫做《两小无猜》咯。咁可能因为呢只歌嘅歌词，两小无猜日夜相随，青梅竹马咁样，好多呢啲歌咁啊，即系青山就有嗰啲诶《女的小雨》啊，啊《女的小花》啊，哇，梗系啦 ，hit 到真系离晒谱嘅，系人都识嘅。即系真系，如果嗰阵有十大金曲嘅咧，嗰啲都全部变晒金曲，诶攞晒奖。但系嗰阵未发明十大金曲呢样嘢嘅，因为香港未有。 未有 十大金曲咧就系、是、十大中文金曲咧就系、是、我哋香港电台喺1978年咧先至开始第一届，咁所以咧就比较诶迟过呢啲歌少少先出现嘅。咁而家我哋翻嚟香港咧就比较近啲噶啦，吓唔好70年代啦，80年代啦，啊我哋有好多超级巨星啦。咁啊，梅姐啦，啊梅艳芳啦，就啊，只只歌都好听嘅，好有味道呢、這个，所以可以历久常新就系咁解。同70年代嘅歌咧，有唔同嘅地方咧，就系70年代嘅歌咧，好容易上口嘅，你爱我，爱你咁嘅啫。不过呢一啲就唔同咯，呢啲情歌咧，越唱越有味道嘅亲密。爱人，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 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方嘅亲密爱人，啊，突然间谂唔到呢个歌有冇粤语版嘅，有冇人知道？有冇噶？好似冇喎，点解唔填粤语啊？咁好听呢只歌，太好听啦吓，净系 诶 冇歌词嘅都好听噶，啦啦啦啦都好听过人嘅吓，咁啊，当然呢只叫亲密爱人，睇下迟啲会唔会有粤语版出现先。咁啊，讲起有国语歌，但系亦都有粤语版嘅，真系好多吓，多到不可胜数。咁但系你谂起边一只咧？嗰只有一只歌咧，就嗰、那个粤语版咧，其实就叶倩文唱嘅，原本咧就童安格。 嗯， 估唔估到童安格夹叶倩文系有边只歌系咁样嘅咧？好多人都知嘅，因为原装嗰只国语歌咧，喺当年实在太流行啦。叫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你说我像雨，做梦不停。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也常珍惜，怕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深情，所以不敢靠你太近。你说要任性，暗地里伤心，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 还有几多天，还有几年，何以人生欢欣咁短？还有几分酸，仲有几分甜？问句那天可再相恋，还有几分痴，仲有几爱怨， 让这夜拥有的依恋再一天，就算你再次安慰他朝会遇见，但那个再相信诺言，还有几分爱，仲有几耐缘，还你情一份，不再拖再见。 怕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深情，所以不敢靠你太近。你说我愿心， 总有别时耐心， 不让你看到空气的 再先至叫做国语和粤语咧系融合地唱， 嗯、 真系两个版本系一齐唱，我谂都冇人咁样唱过嘅，可以得噶，真系，因为我嘅声音同你嘅声音咧系好清晰嘅，听到系，因为我系唱紧你个 key， 所以唱紧男人个好低嘅 key 咧，真系嗱，再试一次啊！我好想睇下个感觉系点啊！嗱，就算净系唱最尾嗰段。最尾就算你再次安慰我，就唱啦。就算你再次安慰，他朝会遇见，但那个再相信诺言，还有几分爱，总有。几耐缘，还你情一份，不再拖，再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的哈，这是一个新发明来的， 音乐的融合， 系啊，啊，即系冇人会咁样做嘅，啊，但要两把声音咧，如果太融合就唔得嘅，即系同一把声系唔得嘅，或者同一个 key， 两个男人都唔得嘅， 你嘅声音好低可以哈。好清晰啊，又很清晰。 啊，唔系，我通常我喺度，因为可能做得耐啊，咁样我又要招呼客人，好似你咁啦，咁我不能叫个客人咧就唱。喂，你唱低啲就我啊，或者唱高啲就我啊，咁唔得噶嘛，要高得滞噶啦嘛，咁所以咧，即系我谂解释少少俾大家听咧，就系话，其实咧男女 key 咧啱啱系相反嘅， 嗯， 系，即系咧男仔唱女人 key 又好辛苦，女人唱男人 key 又系唔舒服嘅，咁但系咧咁啱我招呼得人多咧，我就唱女人 key 都 OK 啊，但系用好低音唱，用低八度。咁所以咧可以男女对咁样对唱，国语、粤语都得，即系我觉得系一种新发明， 有创意。 十一点差唔多29分几啦，一阵间我哋还有半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仲有好多好听嘅中文歌，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一连八日，内地春节黄金周寻日结束。政府表示，内地旅客来港人次超过2018年同期水平。 警署初步錄得黃金週期間合共約有1,436,000旅客人次訪港，其中內地旅客1,255,000人次。政府引述業界反映，黃金週頭幾日酒店入住率達到90%，整個黃金週入住率超過80%，不同的餐飲和零售點亦都受惠。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說，數據反映內地旅客的復甦趨勢良好，但仍然要努力吸引其他海外旅客和過夜旅客來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說，黃金週期間市況十分熱鬧，增加餐飲和零售界的收益，政府會總結經驗，為未來的協調工作和提升旅客訪港體驗繼續做好準備。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本港經濟疫後復甦進程可能不如想像中那麼快，但不代表當局不做事。過去一段時間，政府在旅遊和消費等方面做功夫，包括在上月舉行亞洲金融論壇等盛事，希望帶動消費。許正宇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說，金融是要服務經濟，當局亦都一步步落實促進股票市場流動性專責小組建議的不同改革，希望持續提升金融業競爭力和優勢。他又舉例說，今年是互聯互通十週年，亦都是大灣區規劃公布五週年，當局可檢視未來有乜嘢工作同或者措施要推進。加拿大列治文一個女人日前被指向反對在當地設立安全住成屋的華人示威者發表種族歧視言論，又叫和他爭執的人回香港。這個女人其後去信當地傳媒，對自己的言論表示遺憾，認為反應錯誤。這個女人說，自己十幾歲時染上毒癮，自2012年以來一直在康復中。她聲稱當時聽到人群中有人建議吸毒成癮者應該去死，因而被激怒並導致他有激動反應。他解釋，這個不是加拿大人所做的，加拿大人要團結支持他人，而不是互相攻擊。他重申自己不是種族主義者，不討厭中國人或者任何亞洲文化，承認當時反應極其錯誤，沒有任何藉口叫任何人回去他們來的地方。巴西總統盧拉指責以色列對加沙的巴勒斯坦平民實施種族滅絕，並將有關行為和希特勒殺害猶太人相提並論。到埃塞俄比亞出席非洲聯盟峰會的盧拉說，這場不單只是一場士兵和士兵之間的戰爭，而是一場準備充分的軍隊和婦女及兒童之間的戰爭。以色列不滿盧拉的言論，外長卡茨表示將會召見巴西大使抗議。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早晚有霧和一兩陣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0至24度，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仍然潮濕有霧，日間相當溫暖，本週後期氣溫下降。现在温度是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Miss You Goodbye 作曲 Edgar 江海嘉，作词何方，主唱 Edgar 江海嘉。三人之境作曲李正浩，作词林若玲，主唱吴若希。 若我可以放下，为何留低失风景？但你一脸动人，我们能否讲理性？给外人麻醉，是手无人之境。

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首心动，最近一个最多人谈论的电视剧，如果在国内甚至在香港，因为有一个剧叫做《繁花》，我们王家卫导演，里面有这一首歌《再回首》。 再回首，云则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情也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共有梦。今后要向谁诉说？ 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这高高低低弯弯曲中中跌倒，才骤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哭。未惧怕一生的波折半到老， 在回首，云则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情也不会再有难舍。 曾经与你共有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或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找个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曾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 国语版叫做《再回首》，当然我哋熟悉嘅原创原作卢冠廷嘅《凭着爱》，跟住我哋一齐牵住手。度过今晚，去到凌晨十二点，好吗？由而家到十二点，我哋都依然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牵着手。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过路过你的路，因为苦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因为誓言不敢听，因为承诺不甘心，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去说服明天的命运。没有风雨躲得过，没有坎坷不必走，所以安心地牵你的手，不想去该不该回头。也许牵了手的伤，来生不一定好走，也许有今生还要更忙碌，所以牵了手的手，来生还要一起走，所以有了伴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 歌名叫做牵手。一首对于我们香港的粤语乐坛非常有影响的啼笑姻缘，大家一定常常听。不过其实这首歌在一个剧里面有另外一个版本的插曲，叶绍德作词，顾家辉作曲，上浪。月冷星暗五更天，怀人万里牵，对灯感慨偷对月一圆，何日得再复见浪面。默送春去暗心酸，红颜望眼穿，半襟羞抱空盼梦中见，难尽倾诉相思串串。燕子去后就再复船，不禁令人挂念。花开花落音讯已断，丝丝珠泪暗倦，望你早晚赴归边，重逢在故园。我将君愿空冷落恩宴，期待君你推琴送暖。我将君愿空冷落恩宴，期待君你推琴送暖。我好感谢收音机旁边嘅所有嘅朋友，我哋每一位嘅嘉宾，哇，数唔到咁多添，咁多年来都系藉住你哋嘅支持，喺心里边听完一只歌，可能有掌声，不过唔会嘈到别人，因为都系已经深夜。时间到咗11:54，二千零歌再重聚，进入最后一首歌嘅尾声，我哋用一首歌嚟感谢大家。我啦，阿坚哥啦，阿 Vince 啦，仲有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黎慧兰，同我哋用个心力感受你哋心里边嘅掌声，多谢。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 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 呢首歌原本是一首凤飞飞的国语金曲，叫做《掌声响起》，听到歌词都是歌者在舞台上面唱了这么多年这么多首歌，都是多谢台下的掌声鼓励才会继续唱下去。沉溺至音掌声里，赞赏赞美继续来，每束鲜花充满怜爱，含泪说句多谢，欢欣永至心内，身边响起声声喝彩。人在知音掌声里，似初似上舞台，那种新鲜感觉仍在，仍像以往一样，心中载满了感谢，感激知音的爱。 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但我爱舞台和知音的爱，难忘掉今天的星星喝彩，踏上了舞台，投进拍子内，努力酬答知音的爱。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 掌声响起，希望在你心中有一阵阵的掌声继续支持我们，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多谢大家在年初九的晚上大家同聚了三小时，今晚有个甜蜜美梦好吗？下个礼拜同样时间九点再见， Good night。